份就是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它的好坏主宰戏剧的优劣。剧本，剧本，一剧之本。 一剧之本，主持何敏文、施淑婷、冯杰。 今晚的一剧之本咧，会同大家讲一个女人嘅。咁呢个女人咧，佢有一个职业。咁呢个职业咧，我哋好少接触嘅， 系而且比较新嘅，系二百年前度先开始出现嘅。 二百年前都叫新， 其实咧中国好耐以前都有噶啦，春秋战国嘅时候咧系、反而有啦已经。 系啊，不过我哋真系比较少接触，但系咧我哋谂深一层，其实喺我哋生活紧嘅社会咧，系有呢一个职业存在，系一啲都唔出奇。甚至喺香港可能都有，不過我哋唔知道係邊啲人做緊呢啲嘢嘅啫，啊，真係好神秘喎！究竟係咩嚟嘅？ 就係政治說客啦。咁咧，佢就係負責咧同啲政府啊或者政治啊作為橋梁啊， 或者啲集團啊， 係啊集團啊。 係啊，咁但係呢一樣嘢，即係有時大家會諗到牽涉到政治啊，或者係啲集團啊，唔同人嘅立場底下咧，入面有好多嘢就唔可以擺上台面去講嘅。咁就有好多嘢咧，要喺台底進行。咁而台底下面發生緊啲咩事咧？咁大家有好多嘅詮釋嘅空間，或者係揣摩緊背後有啲咩嘅收收埋埋嘅咧。咁而今次我哋揀嚟嘅呢一個劇本啊，亦都係上幾個月開始上映嘅一套電影啦。將政治說客呢一個職業咧，可以話係將佢寫得淋漓盡致，大家可以諗到，喂，其實喺政治背後，或者喺成個我哋話政府施政啊，一個民主社會背後。其实都有好多嘢隐藏住，而今次呢一个戏可能会俾大家睇到更加多呢啲背后嘅阴暗面。 咁呢套电影咧就系《猖狂帝国》啦，咁英文就系 Miss Long 啊。咁其实佢喺外国就唔系好收得嘅，即系个票房。 系 啊，系啊，据闻系未上画就已经俾人喺个网嗰度，因为佢涉及枪械嘅，讲紧一啲 枪械管制，即系之前美国嘅一。大段時間都熱烈討論過嘅一個話題啦， 係不斷都仲討論緊嘅，係呢個 係好熱烈嘅嗰邊。咁變咗咧，外國人咧知道呢套戲上映，基本上就已經係炸咗嗰啲電影網啊，就評級評到負評啊，所以其實係唔係好收得㗎？ 但係點解呢？嗱，既然兩方面嘅人，即係有人支持槍管，有人就反對槍管，呢套戲入面即係點解令到嗰啲人咁不滿呢？我又唔明 白。我諗咧，最主要係如果我哋一陣間講故事嘅時候咧，你就會發覺佢呢個戲佢我自己中意佢嘅一個地方，亦都係佢其實你睇完之後咧，佢兩邊咧都有少少係兩邊唔係咁討好嘅，即係所以咧 即係兩班都係衰人嚟嘅。 佢又唔係，佢又唔係咁講，但係佢兩邊佢都會有質問，其實你咁樣做係咪啱啊？即係好明顯，佢喺個女仔，即係呢個女主角啦，喺個戲裡面，佢係幫住一邊嘅。咁但係佢幫一邊係槍械管制嗰邊啦，即係支持槍械管制嗰啲啦。咁通常我哋都係覺得嗰個係民間嘅團體啦，即係一啲比較正義啲嘅咁樣啦，叫做。咁但係咧，今次佢又用咗一個係其實呢班正義人士係唔會認同嘅手法去幫佢哋去叫做打呢一場仗。咁而最後好似又只有咁先有效，咁其實佢亦都係變咗好似係其實冚咗呢班人一巴嘅，雖然佢幫你啫，但係佢都好似即係話緊你用你嗰啲手法係唔得嘅， 係哪吒 咁，所以變咗即係一嚟佢就已經係唔支持嗰個反對槍械管制嗰班利益集團啦，咁二嚟佢都對呢一邊另一邊嘅人咧，亦都係覺得你哋嘅做法係唔得嘅，咁所以兩邊其實如果你自己喺即係如果你喺美國啦，你自己又有某一個立場嘅時候，其實就你會覺得睇完。可能都無論點都有啲不善未移啊，咁所以可能令到佢就係即係冇咁受歡迎，可能係咁，我覺得。 就連今年嘅奧斯卡嘅頒獎獎咧，喺提名嘅階段咧，呢一套嘅 Miss Long 咧係一個提名都冇嘅。 係啊， 咁亦都有啲人會質疑啦，究竟呢個小圈子選舉即 係？其實佢哋咧，我又反而覺得正正佢，因為奧斯卡嗰個做法咧，佢其實係就係 一人一票投嘅，即係佢係自己嗰班人，咁所以好多人嘅，但係佢就唔係有一個評審咁樣咧，有一班專業評審去做，即係而好多影展其他係有一班專業嘅評審噶嘛，咁但係奧斯卡就正正係冇嘅，咁所以咧，如果你睇一套戲，你中意套戲，你自然咧就會俾啲分佢噶啦嘛，但係你如果你自己睇完又都好似覺得不是味兒嘅時候，咁你自然你就可能唔會投俾佢，咁變咗就係、是我覺得如果反而有評審咧，依、這、一個戲可能即係會攞到嘅一個評價可能會高啲。 係，金球獎係有提名，係啊係啊，我知道但係即係其實作為一個觀眾睇完，你都會覺得佢嘅演技係 係啊，真係好，特別係個女主角啦，即係我哋會覺得哇，真係好好、啊、喎！咁點解連一個女主角提名竟然都冇咧？即係咁 又真係估唔到，因為我哋話如果個故仔係令到咁多唔同方面、唔同取態、唔同立場嘅人都唔鍾意，咁但係我哋純粹評返入面嘅演員嘅演技，今次嘅女主角 Jessica Chastain， 咁佢嘅演技都嘩，我哋都會覺得佢做得非常之好，正係呢一方面我諗都值得有半個提名啩。 所以好難講啊，頒獎禮呢啲嘢。咁不過我哋自己睇，如果啊你睇完覺得真係好睇喎，咁我哋就可以睇下啊點解我哋會覺得咁好睇呢都。 咁我哋依家咧就休息一陣，轉頭翻嚟咧同大家講下《猖狂帝國》啊 ，Miss Long 呢一個故事嘅內容。 一劇之本，主持何敏文、施淑婷、馮傑。 我哋今日讲嘅剧本咧就系《猖狂帝国》噶，知道呢套电影咧系2017年咧啱啱最近系上画噶啦，咁都知道其实咧呢个剧本咧，即系我哋大家都觉得呢个剧本好好啦，咁但系咧呢个编剧咧系新手嚟嘅，原来系佢第一个剧本嚟嘅，咁原来佢之前咧系一个律师嚟嘅，其实基本上佢系放弃咗自己嘅职业啦，就去写剧本嘅，但系即系好惊喜呢个剧本其实系好好， 可能同呢个嘅编剧个背景都有关系，因为佢既然对于法律嘅事务咁熟悉咧，咁喺写呢一啲同政治啊或者入面咁多唔同嘅条文啊，好多嘢嘅文件啊等等咧，咁佢都可以将佢整理得好好，我哋睇嘅时候都唔会觉得好大问题或者太繁复嘅。 咁主要系佢即其实系好多系唇枪舌剑嗰啲场面嚟噶嘛，好多嘢讲，好多对白嘅呢个戏，咁但系佢 讲得好快添， 系佢作为律师啊，所以喺呢一方面系我谂有优势啦，咁所以佢系写得好精彩嗰啲对白，每个场口咧都系。 咁个故事一开始嘅时候咧，就系我哋今次嘅女主角啦 ，Elizabeth Sloan 啦，咁佢咧就面对住一场嘅系一个审讯，系啦，咁就系咧国会上面咧有个听证会，咁就系去话佢咧俾咗一啲嘅利益人哋，咁其实可以话系一个贿赂啦。咁啊有好多传媒嘅人都嚟咗啦，追访住呢一件事情。咁但系咧喺呢个Sloan 佢嘅法律嘅顾问咧，咁就话其实咧你就可以引用你美国法律嘅唔知边一条咧，咁你就一直讲咧，你保持沉默，你唔回答，咁就完咗呢件事噶啦。你一直唔肯讲咧，法律上面咧冇人奈得你何嘅。咁呢个顾问咧同阿 Sloan 咧，佢就一直练咗好多次噶啦。无论问乜嘢咧，阿 Sloan 都系答过一句，咁我话保持沉默，我唔答你噶啦。根据法律赋予我嘅权利。咁只不过咧，去到真系去到呢、這个听证会嘅时候咧，咁嗰个国会嘅议员啦，咁然之后咧，佢就话一直问阿 Sloan 好多嘅问题。咁但系咧，阿 Sloan 当然啦，佢练过咁多次就熟晒啦，嗰一句说话。咁直情係合埋眼都背到出嚟㗎啦。咁背咗好多次都係话我唔答你问题㗎，唔答唔答。直至到呢呢个嘅国会呢个主持啦，咁就话其实你系咪有滥药嘅习惯啊，去到呢一刻呢阿 Sloan 就开始忍唔住啦，就话我冇滥药啊，跟住开始答咗一啲嘅问题，咁亦都同今次嘅官司有关，咁然之后就开始我哋又睇返究竟阿 Sloan 佢之前面对咗啲咩事啦，而去令到佢今日呢就接受呢一场嘅审讯嘅。咁阿 Sloan 咧，原来佢嘅身份咧，佢嘅职业咧，就好似我哋之前提过，就系佢系一个政治嘅说客。咁主要嘅职责咧，就系因为譬如系政府有啲嘅议案需要一啲国会嘅议员佢去通过，佢嘅身份就系帮手去游说一啲国会嘅议员佢去支持或者游说佢去反对呢一啲议案。咁背后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利益嘅关系啦，唔同嘅集团背后亦都会发功啦。咁而佢本身咧，佢做紧嗰间公司咧，亦都系呢一行嘅龙头嚟噶。咁有一日咧， 就有一個嘅大人物咧，就走過嚟揾佢，就係話：，誒、哎，不如咁樣咧，阿孫龍，我知道你一行好出色嘅，你又係一個女人，咁嚟緊咧，我哋就有一個關於槍械管制嘅議案，就會再傾嘅。咁不如咁樣啦，你咧就挺身而出，幫我哋話去反對呢一個嘅槍械管制。我哋可以將你打造成一個女英雄咁樣㗎啦，啊女人呢係應該呢個時候拎起支槍出嚟保衛返自己，咁呢個呢係女人可以有嘅力量同埋權利嚟嘅，咁不如咁樣你就做我哋嘅呢個龍頭，咁就去幫我哋去遊說啲議員。咁啊！但係呢個時候呢，阿孫龍竟然係將佢嗤之以鼻啊！就話你揾我做呢個唔係啊嘛！即係我覺得你呢啲真係好無稽咯！我完全唔明白，即係你點解會咁樣揾我？你覺得我係會做呢啲咁嘢嘅咩？跟住啊 ，OK 啦，是但啦，誒你揾啲資料俾我睇下先啦，我得閒再覆你啦咁。咁就係因為孫龍佢嘅反應咧，就令到佢老細好嬲啊！即係話嚇唔係嘛？呢個大客嚟嘅喎，你竟然俾啲咁嘅説話佢聽，唔係嘛？咁啊呢個時候咧，咁啊孫龍都俾佢老細丙完一輪啦。咁但係嗰日咧，佢收工嘅時候咧，反而有另外一個人嚟揾佢。咁就係咧支持槍械管制嘅嗰邊。咁咧嗰邊咧有一個嘅又係呢啲遊說嘅公司嘅一個阿頭啦，就嚟揾佢。咁就希望佢加盟佢哋呢間公司，然之後咧一齊去支持槍械管制。咁咧佢就開咗啲條件俾阿孫龍嘅。究竟係咩條件呢？一開始我哋仲未知道嘅。咁但係呢，我哋就之後就見到孫龍呢，佢就返去自己間公司，對住佢一群嘅手下啦，佢嘅班嘅同事呢，就話我呢聽日就會跳槽去隔離嗰間公司㗎啦，你哋有邊個跟我走？數埋一扎人呢，就諗住跟佢走啦。咁偏偏呢，有一個人就係佢一直以嚟呢即係好幫得佢手嘅一個副手，叫做阿 Jane。阿 Jane 呢就唔肯跟佢走。孫龍佢都好出奇，咩話？我俾多次機會你，你講咩話？你唔跟我走？咁但係阿 Jane 都話我唔跟你走，即係呢幾年嚟我忍夠你啦。其實即係半夜三更兩三點，你打個電話俾我，哇！我真係頂你唔順。我多謝你教識我好多嘢，但係我決定同你分道揚镳啦，我唔會再幫你手啦。咁啊呢個時候阿孫龍就好嬲啦，跟住就拉隊走人啦。咁啊去到佢間新公司嗰度咧，咁就真係籌劃究竟應該點樣去令到呢個議案咧係獲得通過，即係立槍械管制。咁啊佢哋已經列好曬唔同嘅陣營噶啦，咁有幾多個國會議員，有邊啲係鐵票嚟嘅，邊啲係會支持，邊啲係會反對，邊啲係遊離票。咁佢哋當然係集中去攻嗰啲遊離票啦。當中只要佢得到當中好似16票，咁咧就可以已經係夠去立例通過噶啦。咁但係咧對方嘅陣營，即係佢本身嗰間舊公司，咁啊只要好似攞到4-5票咧，就已經足夠噶啦。咁其實咧，對於阿孫龍佢哋自己嗰個工作嚟講咧，係一個困難非常之大嘅工作嚟嘅。咁但係孫龍佢既然喺呢一行度，佢嘅名頭咁響啊，當然有翻佢自己嘅幾度嘅板斧啦，亦都有好多殺手鐧嘅。咁呢個時候咧，咁佢就花咗好多嘅詭計啦，好多嘅計劃啦，咁就去點樣拉攏嗰啲嘅國會嘅議員。譬如佢亦都會做一啲動之以理啦，咁即係用一啲理由去說服佢哋。譬如咧，之前發生過唔同嘅校園嘅槍擊案啊，有好多唔同嘅受害者啊等等啊，咁亦都會咧，甚至係揾一啲黑材料出嚟，就話啊咁咧，做一啲監聽嘅工作啊，咁咧其實都有一啲唔同嘅手段咧，亦都令到佢呢個新嘅老闆咧，即係請佢呢一個老闆咧，都覺得喂。乜你做嘢咁樣㗎？好似唔係咁好喎。咁但係孫龍就話：呢啲手段其實都冇乜問題啊，因為最重要嘅就係佢得到個結果，佢就係要贏，佢要可以令到呢個槍械管制通過。咁所以咧，咁啊令到嗰個本身嘅老闆亦都有少少阻止佢做一啲我哋話喺非法嘅行為嘅，譬如係我哋頭先講監視監聽嗰啲。咁啊老闆亦都阻止佢，唔俾佢咁樣做嘅。咁好啦，咁啊孫龍啊繼續揾唔同嘅方法去做啦。咁而阿孫龍咧，佢喺新嘅呢一間公司入面咧，除咗佢本身有一班佢自己帶過去嘅嗰班手下啦，咁同埋咧亦都有新公司嘅一班嘅新嘅同事嘅。咁佢咧其中一個新嘅同事咧就叫做 Esme。咁 Esme 咧就係一個對於槍械嘅法律咧係非常之熟悉嘅一個人嚟嘅。咁而阿孫龍咧開始就慢慢同呢個 Esme 就熟悉咗啦。咁有時會出嚟一齊食飯啊。咁佢咧亦都揾到多啲嘅資料，就係關於 Esme 嘅。原來咧 ，Esme 喺佢細個嘅時候咧，曾經咧係經歷過一次嘅槍擊案。咁喺佢好細個嘅時候，亦都對於 Esme 造成一個陰影嘅。咁而個故事發展落去咧 ，Sloan 咧就同佢舊公司即係一直係就係反對緊槍械管制嘅嗰一邊嘅對頭人，亦都係佢嘅舊同事嚟嘅。其實咁就話我哋要進行一場電視嘅辯論直播嘅。 咁就一齊去討論一下究竟呢一個槍械管制嘅是與非、成與敗，究竟係好定唔好？咁啊，電視辯論做一樣嘢。咁呢個時候咧，佢本身已經同啲手下已經諗好曬，即係已經有啲咩係會講啊、有稿啊等等，咁已經係準備得好充足噶啦。咁但係去到臨場嘅時候咧，阿 Sloan 咧竟然係有多爆肚，我哋話即係令到嚇本身我哋準備咗嘅嘢唔係咁嘅喎，佢啲手下都已經有啲奇怪，點解佢會講呢啲嘢嘅？咁啊，但係 Sloan 好明顯係有備而來噶啦，咁而一直喺度講講講，去到最後佢竟然係揭穿咗阿 Esme， 即係佢嘅呢一個同事，原來曾經係經歷過一個校園嘅槍擊案，咁而 Esme 佢依家亦都係一個槍械嘅法律嘅一個好熟悉嘅人啦。咁而呢個時候咧，大家開始將個注意力咧就由 Sloan 嗰度咧就集中去咗 Esme 嗰度啦。咁而但係呢件事對於 Esme 嚟講係一個好大嘅陰影同埋傷害嚟噶嘛。咁我哋亦都知道呢件事佢一直都收埋，佢唔俾任何人知道。但係佢暗地裏其實佢想做一啲嘢去改變呢個世界，就係立例槍械管制係其中一樣啦。咁而呢個時候，阿 Sloan 推佢出嚟，喺冇得到 Esme 嘅同意底下，喺電視直播底下夾硬將佢推咗出嚟，令到 Esme 本身亦都好嬲。咁但係阿 Sloan 同佢講，其實佢係一早已經係諗住將你推出嚟㗎啦，不過冇話俾你聽。咁呢個亦都係令到大家覺得，哇！其實原來 Sloan 佢做嘢係可以去到咁盡，甚至係出賣自己嘅同僚去得到勝利。咁但係呢一個對於 Sloan 嚟講，阿 Esme 係一個好好嘅資源啊！佢喺佢專業嘅判斷底下，佢覺得應該要好好利用呢一個資源，唔利用咧，佢覺得佢係失職嘅，直情係失敗添啊！咁所以呢個時候佢推咗 Esme 出嚟咧 ，Esme 就成為咗另外一個贊成槍械管制嘅一個代表人物。咁啊，好多傳媒啊開始訪問佢啊，開始佢亦都係建立咗佢自己嘅明星啊，咁而之后咧，开始我哋见到咧 ，Sloan 呢一边嘅赞成枪械管制呢个阵营咧，开始游说到更加多唔同嘅议员去支持噶啦。当佢哋好似最后剩翻四五票左右，已经成功在望之际，发生咗一件好重要嘅事，就系咧 ，Esme 被一个嘅枪手袭击，咁喺街上面有个男人就话：系你要将我支槍拎走嘅係咪？因為如果呢個槍械管制係通過咗嘅話，咁好多人係要買槍方面咧就要有好多嘅阻礙啦。咁亦都有好多人係不滿啦。咁而呢一個嘅槍手咧就話：你要將我嘅槍拎走，你試下啦。咁佢就諗住係開槍去襲擊個 Esme。咁但係偏偏咧呢個時候咧有另外一個途人經過啦，咁就救咗 Esme。咁佢係點樣救呢？就係開槍打死咗呢個槍手。咁原來呢一個人自己身上面亦都有支槍去保護自己，咁由呢件事之下去衍生出咧，就係話哦，原來槍係真係可以保護到呢個社會上面嘅人嘅。當然啦，反對槍管嗰邊嘅陣營就開始大肆咁宣揚啦，就係話哦，其實咧我哋就應該將啲槍咧俾翻大家嘅，就唔應該立例去管制嘅。咁而令到咧阿 Sloan 佢呢邊嘅陣營咧，佢嘅支持度咧就一落千丈啦。咁而 Esme 咧亦都因為呢件事咧，咁佢就離開咗大隊。咁因為佢亦都即係受驚過度啦，佢決定翻返佢去老家嗰度。咁而佢喺離開之前咧，咁亦都同 Sloan 有一段嘅對話嘅喺機場入面，就係話 Sloan 一直就都見得到佢自己有少少耿耿於懷嘅，對於出賣咗阿 Esme。咁但係咧 ，Sloan 就話其實我一直做嘢，我都唔知個底線喺邊度。其實即係我覺得應該做就去做噶啦。咁而呢個時候 Esme 就同佢講啦，就係話當你唔尊重人嘅時候，其實條底線係就喺呢一度。其實你唔係唔知嘅，咁呢個時候 Esme 就離咗隊啦。咁而同一時間咧，我哋又要講下 Sloan 佢，咁佢自己嘅私生活咧，亦都有一啲嘅際遇嘅，就係因為呢個 Sloan 佢本身都係大概係一啲我哋講三四十歲左右嘅一個女強人啦。咁而佢係冇家庭，亦都冇拍拖嘅。咁但係咧，佢有一個嘅我哋可以話係習慣啦，咁就係佢定時咧，咁亦都會去照男妓啦，直接啲嚟講就係，咁佢亦都有一個好相熟嘅男妓嘅，咁就每次都係揾佢，咁但係咧有一日咧，當佢去到同一間酒店嘅同一間房入面咧，咁竟然嗰個男妓咧就換咗人。是一个佢唔认识嘅人，咁啊一开始佢都系有啲抗拒嘅，唔得喎，要换翻我之前识嗰个嘅，咁但系即系寄翻去周旋底下，咁佢都系哦本身嗰个可能唔知走咗啊，定系佢冇做啦，咁咧喺 逼不得已嘅情況底下咧，咁啊佢啊同呢個新嘅男妓啦，咁就有啲關係啦。咁而經歷咗幾次之後咧，呢、這個男妓好奇怪嘅，佢唔係單單地咧同佢係身體上面嘅交易嘅，有時亦都會同佢傾下偈啊，即係扮下佢啲啊，其實你係做咩嘅咧？你係做律師啊？你係做官啦、啊？定係做啲咩嘅咧？咁佢哋開始咧有一啲唔同嘅交談啊。咁我哋亦都見到 Snow 佢亦都有另外一面嘅。好啦，咁我哋又翻去講啊。槍械管制嗰一邊，咁呢個時候咧，槍械管制嗰一邊咧，其實大家都仲係五波，好似都未知道鹿死誰手。咁而呢個時候咧，反對槍械管制即係喺阿 Slon 嘅舊公司佢嘅對頭人，佢本身咧咪話有一個嘅副手叫做 Jane 嘅嘛。咁阿 Jane 咧其實一直都係好幫得手啦，即係喺反對槍管嗰邊亦都係即係出咗好多唔同嘅計謀噶啦。咁而呢個時候咧，咁因為嗰邊嘅公司就話啊，不如我哋揾一啲關於阿 Slon 佢嘅黑材料。咁咧有佢嘅黑材料，或者系可以令到佢嘅声誉受损啊，甚至或者我哋可以揾到佢一啲不法嘅勾当，可以告佢，令到佢喺呢一行入面即系声名狼藉嘅。咁然之後咧，阿 Jane 咧就諗翻佢曾經同阿 Snow 佢合作嘅時候，有一個 project 就係講唔知中旅遊啊嗰啲嘅事件啦，同啲印尼嘅商業有關嘅。咁佢就揾翻嗰啲文件出嚟，就發現咗，咦 ，Snow 曾經就做過一樣嘢，就係佢批准請一啲議員去一啲豪華嘅旅遊。咁其實咧係一啲手段去遊說嗰啲議員啦嚇，咁啊遊說嗰啲議員支持嗰個議案嘅。咁佢係揾翻呢一份文件出嚟，而呢一份文件就证明咗阿 Snow 咧，佢系有专业上面嘅失职嘅，甚至系犯法添。咁啊，老细咧亦都即刻揾咗啲国会议员嘅一啲代表人物啦，咁就话哦，我哋要召开一场嘅公听会审理呢一个事件啦。咁但系嗰个嘅议员咧，本身都知唔意对又唔系咁好啊，即系咁细件事又要搞公听会，又要嘥纳税人啲钱，好似唔系好好、啊，即系唔得噶，会俾人话噶、啊。咁但系佢嘅老板咧，咁啊都系一啲唔系啲人品嘅啦，咁就系话哦，不过咧我又知道你好似最近啲财务有啲问题，你啊好似又执行钱又剩，咁如果我俾人哋或者俾啲传媒知道咗，咁你都吓唔系好掂啊啫噃，咁即系其实系勒索佢，咁啊喺呢个勒索嘅时候咧，咁啊啲议员就最后都就范啦，唯有如果唔系佢就话会将佢告到一败涂地噶啦，咁最后呢个议员就。舉行咗呢一場嘅公聽會，亦都翻翻去成個故事一開始就係 Snow 佢就係參與咗呢一場嘅公聽會，就係俾人審訊嘅。咁而一直有幾日嘅唔同嘅審訊啦。咁而期間咧，咁我哋就見到審理佢嘅嗰個議員咧，亦都問咗佢好多問題。咁本身阿 Snow 佢都可以解答得到嘅。咁之後咧就係講哦，有一個傳召一個證人。咁、那個證人咧就係阿 Snow 佢新識嘅呢個男妓，呢、這個男嘅 partner。咁呢個男嘅 partner 咧上到庭嗰度就去作證啦，咁阿 Snow 佢都覺得喺你竟然去揾咗呢一個男妓嚟做呢個證人，佢自己都意料之外嘅，咁啊但係。因為係即係召男妓應該係犯法㗎啦嚇，咁啊當然嗰邊就係想一直揾啲 Snow 嘅黑材料要告到佢坐監啊嘛，咁而但係呢一個男妓就係話，哦其實我淨係喺餐廳酒店門口見過佢，走過去搭訕，但係佢唔騷我，完啦。我唔識佢㗎，其實我冇乜同佢有啲咩關係嘅交易㗎，咁為阿 Snow 講咗個大話，咁連阿 Snow 佢自己都覺得吓點解佢會同我講個大話嘅呢，如果佢真係頂正佢嘅話，可能阿 Snow 佢會出事㗎喎，咁但係呢個男妓就同佢講咗個大話，咁最後呢咁啊議員咧就舉出咗頭先就話阿 Jane 就係嗰份文件就係話哦曾經咧佢就同意過一個嘅豪華旅遊，咁就係為中旅遊嗰邊嘅納税嘅事件，咁咧就係一啲賄賂嘅行為啦，咁啊亦都有阿 Snow 佢自己嘅字跡咧去作實嘅，咁而 Snow 去到呢一刻咧，咁佢就話呢個就係你嘅王牌啦，係嘛？即係呢一刻就係你淨係可以做到咁多嘢啦，係嘛？佢亦都承認咗呢一張紙係佢簽嘅，亦都係佢嘅字跡，咁即係話佢承認咗佢有呢個賄賂嘅行為。咁但係更加爆炸性嘅係乜嘢呢，就係話其實呢一樣嘢一早呢就係阿 Snow 佢自己係編排好嘅。 咁呢个时候咧，咁阿苏东咧就叫所有在场嘅人，因为是一个公听会嘛，咁在场有好多嘅啲旁听嘅人，亦都有好多传媒，亦都有好多嘅国会嘅议员喺度。咁佢就话大家即刻喺个电话或者你嘅电脑入面输入一个嘅网址，咁你可以睇到啲嘢。咁就系正正系睇得到，就系另外嗰个反对枪械管制嗰边去勒索嗰个国会议员去举行呢一个嘅公听会嘅嗰个录影同埋录音，咁就俾大家见到，原来。背后佢哋做咗一啲咁嘅嘢，而同一时间我哋亦都知道咗，原来阿 Jane 一直以嚟就系阿 Stone 摆喺对方阵营入面嘅一个棋子嚟嘅，佢就系将阿 Jane 做一个卧底咁样，而呢一件事亦都完全系由佢策划，亦都因为呢一件事咧，大家就对于枪械管制呢个案件咧，表得更加多支持嘅态度，因为反对嗰边原来做咗咁多嘢啊嘛，即系令到大家更加反感啦。咁去到个故事嘅最后咧，就系我哋就见到阿 Stone 佢。就因为今次呢个贿赂嘅事件啦，咁佢就系入狱嘅。但系喺佢入狱嘅时间咧，最后喺个狱中同呢个法律嘅顾问交谈当中，亦都知道呢个枪械管制最后系获得通过啦。咁而呢个法律顾问亦都话：，其实你一直以嚟亦都冇俾其他人知道咗你编排咗成件事。咁啊，斯隆佢都系话，因为喺呢个公听会入面作假证咧，系要坐监坐5年嘅。佢就系咁样。交低咗呢句说话啫，佢哋嘅交谈亦都完咗啦，咁而成个故事亦都喺呢度完咗啦。 呢一份系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佢入边系文字，佢又系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游戏剧就有佢。剧本剧本，一剧之本。一劇之本，主持何敏文、施淑婷、冯杰。 翻翻嚟一劇之本啊！咁刚才咧，我哋头先听到啦，《猖狂帝国》呢个故事其实系大概讲啲乜嘢啦？這个古仔咧，其实。即係佢牽涉好多法律上面嘅東西嘅。我開頭係有啲難跟嘅，真係啱啱開始個戲嘅時候，即係我都好難 follow 或者。 尤其是佢講緊啲第二啲好多嘅唔同嘅即係議案啊嗰啲咁嘅時候。 係啊，又唔知咩係說客佢哋做緊啲乜嘢啦。跟住亦都我哋亦都唔係美國人啦，亦都唔知佢哋嗰邊發生乜嘢事。咁但係去到後面咧，其實你會見到個故仔咧係非常之有追韓性同埋緊湊，亦都係不斷有驚喜嘅。咁六姑，你覺得呢個？古仔点解呢个剧本会写得咁好嘅咧？ 其实佢一开始咧，成个戏咧，第一个镜头咧系即系影住近镜，影住啊，即系呢个 Miss Long 啦。佢就系话我哋要做嘅嘢咧，就系要永远行快对方一步。咁样我哋系要永远都要 surprise 到对方，但系永远都唔会俾对方 surprise 到嘅。其实佢成个戏咧，佢都喺度做紧佢呢样嘢啊，即系佢作为说客，佢就系要做呢啲嘢。咁佢用咗成个戏，佢用咗好多唔同方法。你见佢收尾入咗呢个枪管个议案嘅时候啦，大家喺度对垒嘅时候啦。佢係用咗好多方式，都係去話俾你聽，其實係點樣做嘅咧？即係佢點樣可以做到佢呢個精髓咧？咁我哋就算而家你睇翻轉頭咧，有好多位你都唔知道，其實佢係專登啊，定係其實佢真係俾人哋 check 咗嘅？甚至好似譬如佢俾佢身邊嗰個老細啦，即係一個民間團體嗰個老細啊，叫佢唔可以去竊聽人哋啦。但係其實佢點樣跟到佢去嘅咧？其實究竟係佢有意俾佢即係即跟住我啦，即係佢係其實專登啊，定係真係唔覺意俾佢 check 到，即係去跟到你呢，然之後話俾你聽話你就唔可以做啦。因為佢後嚟喺聽證會嗰度，佢話我個老細有專登話咗俾我聽，我唔可以咁做嘅。即係佢係其實係。佢係幫其他人，佢唔想其他人孭呢啲嘢，亦都佢唔想其他人知道佢所有嘅步驟，因為佢裡面嘅話過，只有我自己想知道咧，咁你先至唔會洩漏咗出去噶嘛。 嗯， 因為佢亦都自己個團體裡面亦都真係有一 part 咧，就係講佢點樣捉個內鬼啊，有內鬼啊，其實係，咁佢係點樣去捉到呢個內鬼出嚟？我覺得呢個戲最成功就當然係寫佢呢個人物啦。佢呢個人物就係佢要為咗贏，佢可以係毫無底線，我哋會話。但系亦都因为要赢啦，所以佢就一定要所有嘢都净系佢自己知嘅。咁、所以令到佢其实系好寂寞噶，你会见到，即系佢冇朋友，同任何人都唔可以，即系完全咩都 share， 即系都分享。咁所以我哋又会见到佢需要去即系揾男妓啦。 你會見到有陣時你會諗，咦？但係其實你唔係咁樣好危險咩？即係你俾咗個弱點出嚟嘅喎。咁、但係人性有陣時就係咁啊，即係你再強，你總係有啲位你都需要係會有啲弱點。咁佢已經好小心，我哋見到佢完全係俾用現金俾錢啦，又唔會又留得任何嘢啦。咁之前嗰個男妓咧又好信得過啦，咁所以一轉咗呢個新嘅，其實佢初時都好唔穩陣嘅，覺得想揾翻嗰個嘅成日都，咁但係即都冇辦法啦，收尾就係跟住呢、這個，咁但係個故事又好有趣嘅，佢喺最後嘅時候咧，反而佢以為呢個男妓嘅其實就真係一個 surprise 嚟㗎，呢、這、一個其實係我哋見到對方揾到呢個男妓出嚟。咁嗰下佢係一個 surprise， 但係佢律師話我哋可以拒絕佢出庭嘅嗰、那個男妓，但係佢話唔好啦，既然嚟到，即係遲早都會係咁，咁所以佢就話由佢啦咁樣。其實佢亦都做緊就係嗰樣，佢唔會俾對方 surprise 咗佢，即係就算對方真係 surprise 咗你都好啦，你都唔會俾呢樣嘢係俾對方睇到嘅，情願即係見步行步啦。咁而又我哋見到個編劇，即係呢個位其實大家都睇得開心嘅，即係個男妓反而咧就係真係幫咗佢，冇出賣到佢啦，你叫做咁我哋即係一直到最後，阿 Jane 原來係佢擺喺裡面嘅一個棋，佢甚至到最後咧就係佢自己其實犧牲埋自己嘅喎，即係去成就佢呢個所謂贏，其實佢係連自己都犧牲埋，咁所以你又會覺得佢所有同事佢都可以犧牲嗰樣嘢咧，到最後你又覺得，咦？原來佢連自己都可以嘅 大公無私真係， 係你又會覺得呢個角色書佢寫得好就係，雖然佢係咁衰啊，好似我哋見到好多嘢，即係我哋唔會接受嘅行為，咁但係咧一來佢將佢擺咗喺佢而家幫一個係支持槍械管制噶嘛，即係我哋好似會覺得比較接受啲嘅，即係唔係幫啲大財團去做嘢嘅。然之後咧嗰、那個 Esme 啦，其實我哋會見。可能會最覺得 Esme 本身係唔想俾人哋知道，佢好清楚話俾佢聽，佢唔想俾人哋知道佢係一個經過槍擊事件嘅一個目擊者、受害者，因為佢覺得咁樣咧會令到人哋即係對佢而家推行緊呢樣嘢咧可能會有啲偏見。咁但係我哋就見到呢個 Sloan 咧就係完全係直情係故意，即係就係要喺一個公開嘅演講嗰度咧就係、是。拱咗佢出嚟就係話嗱，佢講到自己好似好激動咁樣，冇辦法就話嗱，我個同事就係咁樣，但係其實全部就係鋪排口實。 佢之前仲叫佢你化定妝 嘅，係啊，佢叫 Smith 今日要化定妝。咁其實佢就係鋪排口實。咁我哋會覺得啊，其實係呢樣嘢，佢好似出賣咗對方。咁但係我哋如果睇翻轉頭呢樣嘢，如果站咗一個觀眾嘅立場，又會覺得。其實個傷害性又唔係真係咁大嘅，咁如果你會換轉佢嗰個 case 係可能佢一個俾人強姦過或者點，咁佢咁樣霸出嚟咧，可能我哋又會對呢個 Sloan 嘅感覺又會差啲。咁但係而家我哋雖然見到佢做嘅嘢好似係冇乜底線，但係當佢企咗喺一邊，好似好人嗰邊，咁佢嘅出賣又好似個後果又唔係咁嚴重嘅時候，咁我哋又會對呢個人物咧係唔會有咁大嘅反感啊，反而我哋會企喺佢嘅立場。到最後可能都會諗下，其實佢嗰個犧牲都係好大喎，即係會唔會係呢邊要用一啲正當手段去做嘅所有嘢？即係 Esme 一開始就話，我哋都冇諗過會贏嘅，我哋只會係慢慢去教育啲人，慢慢去教育佢哋咁樣。咁但係其實你會最後會諗，其實會唔會係？當你係想你自己係堅持自己做好人嘅時候，會唔會其實係你願意為咗個目的，你嘅犧牲係唔夠大呢？當然最後其實冇話邊條路一定啱，但係佢今次呢個戲寫出嚟咧，佢咁樣擺呢個角色咧，即係令到你係不禁會去諗，係咪真係要去到咁盡，真係攞到嗰個贏啦，真係會過到嗰條條例？咁但係我就放棄一啲道德上面嘅嘢，係咪咁樣？是一個方法呢， 但我又想睇下呢，即係阿 Sloan 呢，佢一開始到最後呢，其實佢對於槍管呢一樣嘢呢好似都有一個執著喺度。一開始有人同佢講，不如你就幫手去一齊反對，就會做一個女性去攞起把槍去保護自己嘅呢一個行動，咁就做呢一個行動嘅代言人啦。咁但係佢一開始已經係嗤之以鼻，反而跟住有人游說佢，不如去支持槍管嗰邊啦。跟住佢就好快咁樣去投身咗過去。其實我睇嘅時候咧，我就會覺得係唔係佢背後都有啲即係好似 Esme 咁樣嘅一啲經歷，令到佢對於槍管有咁嘅執著咧。其實喺成個電影入面咧，都有人問過佢，其實你 係咪都係啲受害者嚟㗎等。咁但係佢亦都一直都不置可否，亦都冇特別講過。咁其實我哋又點樣去講其實佢對於呢個法案呢佢自己嘅執着呢？ 其實我自己睇呢就係佢未必一定自己有啲過去過往嘅經驗嘅，即係一啲經歷或者令到佢咁。但係我覺得你做一個人咧，其實你對好多嘅社會嘅議案，你自己都會有一個偏向少少嘅立場噶嘛。咁我覺得首先就係個戲一開始嘅時候，呢個人物咧已經係好成功噶啦，佢已經係即係去個財團，去嗰個公司裡面啦，其中一個即係最勁嘅人嚟噶嘛。我哋知道已經見到係咁，所以嗰個反對槍械管制嗰個咧，先好想揾到呢個稅客幫助佢哋噶嘛。我哋見到係一個咁嘅情況，咁我覺得顧之然佢對於呢一個條例，佢應該有少少自己嘅睇法嘅。我哋如果睇，咁但係佢其實到最後佢自己就係話。到最後最嘅最後啦，我哋甚至見到其實嗰、那個民間團體嗰個俾 offer 佢嗰個其實係零嘅，佢個人工係零嘅，咁冇嘅。咁但係佢自己話點解佢都會接呢，係因為佢覺得係會有一個好有挑戰性嘅一樣嘢。我諗首先係佢個 career 去到呢一刻，佢已經為好多利益集團啊各樣嘢都做過曬所有嘅嘢，咁佢亦都係有自己嘅一份自信喺度。咁我覺得佢會覺得。不如我試下做一樣可能冇乜錢，即係唔關錢事，佢好多錢㗎啦，其實佢自己夠曬錢，係佢自己可能有少少立場，又可唔可以能係以弱同埋你係變咗你企喺弱嗰方，係去鬥一邊係好強勢大嘅一邊喎，咁會唔會係站喺呢邊？如果咁樣都贏，對佢自己有一個更大嘅滿足感咧，咁我覺得係兩者都會有嘅，而唔係話即係純粹好似 Esme 咁樣，就係真係因為自己係一個受害者，咁所以佢好有立場，好想推行。我覺得佢比較複雜啲嘅，對佢即係呢個女人嚟講。佢亦都有講過一句啦，我都幾中意就係佢冇解釋過點解佢要做税客，點解要做一個咁樣的行業咧？亦都講真唔係個個做到噶嘛，即係我可以想象咪先， 你唔係 係啦。咁其實佢咧中間同我南記好似只係講過一句嘅啫，佢就係話我由細到大都係即係我細細個已經開始成日講大話，其實就係一句嘅啫。咁但係咧，你從呢一句咧，你已經似乎可以諗到佢可能嘅過童年啦，可能係一個比較複雜嘅環境啦，所以你先要成日講大話，令到佢而家係咁掌握到呢啲技巧， 可以係 佢唔做税客嘥嘥咗佢嗰種啦，係咪先？咁樣咁其實個編劇就只係用咗一句，已經俾咗一個 background 佢，咁、那個 background 係自己可以自己去填滿佢啦。但係佢就用咗咁樣少少就已經係我哋見到呢個角色變咗係好。好立體啦，即係好好做噶，我哋覺得 係咪？演成好高呢個角色，同埋我好中意佢描寫佢同佢身邊嘅人嘅關係咧，都係恰到好處，同埋唔係咁單面嘅。即係譬如佢同佢個下屬有經歷嘅下屬啊，又或者阿 Jane 啊，又或者甚至乎個男記啊，佢唔係好白好直接咁樣去講。你唔係三言兩語可以噏得出佢哋係咩關係咯？我好中意佢寫得好複雜。 其實佢有一個都好有一點好得意嘅，佢喺兩個機構啦，第一舊公司啦，同埋新公司。其實佢最 friend 所謂最 friend 嗰個咧，其實都係一個女仔，即係佢舊公司就係 Jane 啦，新公司就係 Esme 啦。兩個咧其實都係有啲信念嘅女仔嚟，我哋見到。其實你會諗會唔會其實心底裡面佢其實自己都會希望自己可能係呢一種嘅女仔，但係只不過佢嘅過往或者佢自己嘅經歷，令到佢冇辦法成為嗰種比較咁純嘅人啦。所以係咯，我覺得呢個都幾得意嘅。佢兩邊比較會交心嘅，就會係呢兩個女仔啦。咁都係我哋初時以為阿 Jane 就係、是，咦？點解你原來變咗係幫唔同佢一齊走嘅？點解你原來係咁樣嘅？但係原來到最終啊，佢唔係，佢都真係做緊自己嗰、那個因為阿 Jane 一開始就係話，其實佢唔想再做啦，佢想去讀翻書，因為佢覺得真係喺呢個環境真係完全唔適合自己咁樣。咁原來到最後佢真係都係咁啊，佢係真係為咗幫阿 Sloan 可以完成呢個係即係支持槍械管制啦，就佢喺裡面做咗一個即係無間道啊無間道嘅角色嘅。呢個其實呢兩個女仔嗰個交往，亦都我哋見到 Sloan 自己心裡面可能都有一啲佢自己向往嘅嘢，亦都係令到呢個角色咧又多。多少少个层次喺度。 佢系文字，又系影像。佢幻化成电影，摇身一变又成为话剧。 佢属于文学，又属于戏剧、舞蹈、音乐。佢叫做剧本，亦都系一剧之本。 一剧之本主持何敏文、施淑婷、冯杰。 窿咧，佢除咗同阿 Jane 或者同阿 Esme 之外咧，最令我即系想了解多啲就系佢同嗰个男妓嘅嗰条线啊。因为嗱，第一就系佢本身就已经唔系太中意呢个男妓嘅，一开始嘅时候，因 为 佢系啦陌生啊嘛，佢呢样嘢又唔可以俾人知噶嘛，所以佢一开始好坚持咁样要揾翻一个旧嘅合作开嘅男妓。咁但系佢跟住开始就一两次之后啦，咁就渐渐都接纳咗佢啦。繼續呢行交易啦，咁甚至喺佢哋嘅關係建立底下咧，佢亦都講多咗一啲嘢嘅。咁而我哋去見到咧，去到最後咧，就係呢個男妓為咗唔知咩原因啦，咁然之後咧就喺個聽證會入面就講咗一個大話，從而就幫咗 Sloan 佢就唔會面對更加多嘅麻煩。咁究竟佢哋嘅關係？我哋可以點樣去解讀呢？或者去到最後點解呢個男妓係會講呢個大話去幫 Sloan 呢？即係我睇完之後我又有少少唔明白。 其實呢，我覺得呢個係個編劇係佢呢個係佢嘅手法嚟，因為你咁樣先至係有一個 surprise 嘛。佢首先要製造嗰個危機出嚟嘅，那個男妓就係個危機啦。因為初時我哋做到佢又好似好白呀，又即係會爆佢啲嘢呀咁。你要覺得啊，呢、這個可能都會即係出賣佢嗰種人 囉， 即係佢係專登係寫到係有少少咁樣嘅。亦都因為咁佢先至可以突顯到嗰一下佢真係俾人搵到出嚟。咁你觀眾睇先會有一個啲危機啦，即係佢 終於等到啦，終於爆啦。 但係佢又反而喺嗰個日，我哋成個戲其實咧見到有情嘅，即係都係無情多噶嘛。但真係有情嘅話，其實反而就係呢一個位嚟嘅。咁其實咪就係個 surprise 咯，編劇俾我哋嘅 surprise 啦。佢其實就係放咗喺度。其實佢之前有鋪過嘅。佢個男記有同佢講過，佢話我其實我都係專業嘅，我係唔會去即係從第啲客係去講其他啲客嘅嘢嘅。呢、這個都係我自己嘅即係專業操守嚟嘅。咁其實佢都有講過呢樣嘢嘅。所以佢之後佢冇講，我諗係一嚟就係佢自己，其實佢專係做呢啲有錢人嘅生意。如果佢咁樣把人出嚟，其實佢自己都冇好處嘅。一來，因為人哋仲點敢揾你啊？係咪？即係每個人即係揾得男妓都可能即係唔想俾人知噶嘛？ 但係佢呢個係個國會嘅公聽會嚟嘅喎。如果佢作偽證係要坐監嘅喎，呢、這個咁大嘅危機底下，佢都仲會講呢啲大話。 咁但係對於一個男妓嚟講，可能坐幾年監就俾佢以後冇生意做。 啊，又啱啊！即係做五年之後，仲有一條好漢可以。 我覺得係可能有各樣嘢啦，可能佢亦都從一個交往，佢亦都可能覺得同Sloan 大家可能都係類似有嗰種，即係佢自己做男妓，亦都乜嘢都唔可以同人哋講嘅時候，可能佢都有少少理解佢嗰個難處，咁亦都有少少可能呢一種即係唔想喺呢個位置再出賣佢，亦都有少少自己嘅concern，即係自己覺得對自己都唔係一定係壞啊，即係我諗係。好多時一個人做一個決定都有各種嘅原因，唔係話真係咁單一嘅。咁所以我覺得喺佢嚟講，編劇擺咗佢喺度，故之前編劇就係想做佢嗰樣嘢啦。要頭先我哋所講，咁而佢喺個角色裏面，佢亦都設定到呢樣嘢，其實都可以係一件合理嘅事嚟嘅。 咁我又想問一下咧，喺成個戲嘅結尾啦，個結尾咧就係、是、嗱，我哋就見到阿 Sloan 佢喺個聽證會就完咗啦。咁大家發現咗即係有啲醜聞之後，咁就有個一時嘅轟動啦。咁跟住咧，好平淡地，我哋去見到個監獄入面嘅狀況。咁啊，見到 Sloan 佢就坐監啦，跟住同個法律嘅顧問喺度對談。其實咧，我覺得呢一場咧，我唔知點解好平淡得嚟，我又幾鍾意呢一場戲。佢一來呢，佢係普通地，即係可能係一個我哋講起承轉合嘅合啦，即係去交代返成個事件嘅最後個結果係點樣啦。咁但係我哋喺入面好似睇到多少少阿 Sloan 佢自己本身嘅人嘅一啲性格或者佢一啲諗法喺度。 我諗係呢，即係其實就承接返之前，就係點解佢今次佢會走咗去一個弱勢啲嘅團體度幫佢打呢場仗呢？我諗其實有少少係佢我哋 一開始已經見到佢係不停要食藥嘅，即係佢係瞓唔到覺，同埋佢又講到佢瞓唔到覺，所以佢要不停食藥。咁我諗佢係都有少少，我哋但係見到最後嗰場咧就喺監獄，其實佢就話反而佢仲健康咗，佢喺度咪冇嘢做，仲可以瞓覺，即係仲係健康咗。我諗佢自己去到嗰個位，我哋個戲一開始嘅時候嗰個位咧，其實。我諗佢自己都知道個生活再咁樣落去，可能係即係去到盡，即係係會 係。佢有一句嘅就係話咧，金句嚟，我覺得都係。佢話唔好俾事業摧毀你，咁佢啊寧願去摧毀自己嘅事業， 都唔好俾事業摧毀咗自己。 係啦， 咁我諗佢去到嗰個點，所以佢覺得佢想試一樣新嘅嘢，咁亦都係咁，所以佢就。不如自己唔好為咗錢去做一啲自己可能相信嘅嘢，即係佢真係我相信佢係真係都係支持呢個槍械管制噶。咁所以佢不如去做一樣嘢，睇下自己可唔可以得，即係從另一個角度去打破自己本身嗰個生活方式。咁雖然佢到最後要坐監，我哋見到其實佢好似從之前嗰、那個限制嗰、那個。嗰、那個框架裏面咧，其實係走咗出嚟。咁佢最後其實最後咧，佢係講佢出獄嘅，佢係出獄行翻出去個監獄嗰度。咁我哋見唔到佢之後會做乜嘢，因為佢都係自己一個人啦。見到佢喺度，咁但係你似乎佢會唔會行翻之前嗰條路咧？定佢會行一條咩路咧？其實唔知道。但起碼你會見到佢係。起碼佢逼咗之前自己嗰、那個嗰、那個生活，然之後佢可以有一段時間去即係再諗，然之後佢之後會點樣行咧？咁係一個另一個新嘅 chapter 嚟嘅。咁我覺得，所以個戲會咁樣有最後嗰一場， 最後嗰一個最後嗰個鏡頭就係講佢行翻出個監獄。係 啦， 係 啦。 我又有諗過點解最後呢個鏡頭，我以為仲有啲嘢會講啦， 定喺嗰個位係有啲奇怪，佢唔知望咗啲咩就定咗咁樣。 會唔會有人接佢咧？定會係點樣咧？即係大家唔知啦。咁但係我估最後如果而家咁樣諗，就係佢自己一個人出翻嚟，佢都要再面對翻呢個世界。佢點樣再行佢自己嘅路咧？咁呢個就係。佢另一樣要面對嘅嘢啦。 今日時間差唔多啦，咁大家咧，我覺得呢套戲《猖狂帝國》雖然唔係一啲好多人睇或者好多人討論嘅戲，咁但係佢的而且確係一套好高質素嘅電影啦，即係無論演技啊、劇本啦、啊，同埋成個製作啊，我都覺得係好值得睇嘅。咁大家快啲去揾機會睇啦。 咁今次呢一個嘅Miss Long 啊，《猖狂帝國》嘅導演啦，就係 John Madden 啦，同埋佢嘅編劇咧就係 Jonathan Perina 嘅。咁大家亦都可以嚇揾呢個電影咧去嚟睇一睇啦。咁今日我哋嘅一劇之本嘅時間亦都差唔多啦，下個星期再見咯噃，拜拜。 一劇之本，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